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人民超市湾仔新店开幕优惠，极低价一蚊一隻巴西春鸡。人民超市而家港岛都有分店啦！为咗庆祝湾仔新店开业，由即日起至4月30日，900克巴西春鸡一隻只卖1蚊。李朝韩油汉堡50蚊两块，韩国雪浓汤每包28蚊，大厨系列手打虾子面一斤装特价80蚊，李朝韩式酱牛肉特价63蚊，马来西亚 D24 榴莲肉400克特价90蚊。仲有更多急冻食品及恒河咖喱屋咖喱食品都以特价发售，买满300蚊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你都快啲嚟湾仔道83号7楼人民超市湾仔新店体验最新优惠啦！ 喂，好啦，咁啊，翻到嚟啦，咁就嗱，有啲事情即係要同啲網友交代先。其實呢就之前都有好多人呢就 warn 過我哋㗎啦，叫我哋小心啲㗎啦，其實就係、 是。我哋用生命做節目㗎大佬。 咁啊即係關於呢就係、是、其實我哋之前個禮拜啦，我哋講之前兩個禮拜啦，講上海仔啦，同埋呢一個某報業集團嘅即係恩怨啦，其實就。咁啊點解呢一個世界咁即係香港即係個個都漫漫齊咁冇人提呢，咁啊即係原來呢真係要付上代价。咁而家花生台呢真係似乎呢我哋嗰个眼下现象呢似乎真係已经係付出咗代价嚟，其实就。咁因为我哋就琴日就 我哋炒过中兴喎， 有网友就同我哋报料啦，就话呢你知唔知上到上海仔呢佢嗰啲 upload 上去嗰啲等阵还嗰啲片呢就全部冇晒呀咁样。咁继而之后呢原来你哋花生台呢评论佢嗰啲嘢呢都俾人拉晒落嚟喎，都系都冇得睇到喎咁样。咁会出到咩画面呢，即係我而家睇返先，我俾个画面俾大家睇先。好啦，咁我哋嗰几段片呢即係三段有关嘅片呢即係我哋都揾到啦。就这项内容已经被 Oriental Press Group 提出法律申诉。咁所以呢就我哋喺呢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呢就播放唔到啦。咁究竟我哋之后会点样呢，咁其实讲真啦我就替即係其中一段片呢就其实这个笑看太平山啦，成12万 hit rate 嗰段片，我就睇阿索罗 B 咧就即系有啲抱不平啦，因为其实一段片啦，咁啊即系佢个头盔咧由戴即系由头啊笠到到脚趾尾噶啦， 啱得到贴 系啦，即系你都系用呢一个咧，即系讲呢一个动物先生哦。即係我終於知道啦，原來動物先生呢就同呢一個呢即係東方報業集團有關嘅咁樣，即係咪咁樣呢， 成班禽獸囉 係咪，即係喔、哦、即係原來係咁樣嘅。咁嗱之後會點樣做呢係咪，咁因為其實 YouTube 呢就因應咗呢一個投訴嘅關係呢就暫時呢咁就喺我哋呢一個地區喺香港呢就屏蔽咗嘅。咁如果你話大家即係可能你話喺美國啊嗰度可能睇得到啦，其他地方佢應該係嘅。因為佢講到明就係話佢喺我哋呢一個地區或者國家係停止播放㗎嘛，係咪，咁當然未去到即係最嚴重嘅階段，咁即係咁但係就係冇得睇啦，係咪，咁所以就係話啦我哋嗰啲片我哋自問下係冇任何嘅誹謗成分嘅。我哋全部嘢都係基於一個現象去作出一個即係相關嘅假設，然之後去評論嘅啫，係咪，我哋冇指名道姓，亦都冇講即係邊個人喺幾時候做過啲乜嘢，係咪 啱定錯， 為上海仔佢提出過呢啲咁樣嘅指控，咁係咪我哋大部分人都係咁講啦， 咁係咪政府即係尤其係警察啦 ,ICAC 啦係咪要作出相关嘅一啲。 我想问一个问题啫、啊、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做完之后呢就有啲人呢就係、是、喺我哋嗰度呢就 make 咗个 comments, 就话其他网台又好呢都有人讲嘅咁。係咪呢 唔係佢嗰啲呢就係、是、嗱、本身呢就喺、我哋讲之前啦就係、是、都有讲嘅意思呢就係、讲几句呀、你标题未必揾到嘅。咁如果你话喺标题上面揾到而佢自己本身嘅内容上面呢嗰、那个篇幅係讲得比较深入而且係讲得广泛嘅呢咁我见到 D100 係咁样。咁 D100 呢就我见到 Q 仔同埋阿长毛啦其实都有嗰个节目嗰度讲过嘅。咁我今日截至今日为止呢我都见到嗰条片呢仲喺度嘅。咁所以就係、是嗱，即系呢、這个其实你嗰个网上面嘅公义就系咁样噶啦。你喺用网嘅公开嘅平台咧，就当然啦，你 YouTube 佢自己本身都系商业机构，佢唔系话下下都人手操作，系咪？佢亦都唔系一个司法机关，佢会同你秉持公义，系咪？即系佢可以做到几多就系几多。咁即系最唔公道的一样嘢就系其实有大量投诉嘅时候咧，佢即时就会做咗呢啲嘢咯。系咪 AI 操作啊嘛？即系啲全部 robot 嚟噶嘛？边个恶咯？边个咪就系着数咯？所以其实讲真，公义嘅嘢，即系其实系靠我哋自己本身咧。其实你唔好话冇代价。咁所以即系就算系即系沉啲讲句啦，即系讲真，我觉得即系网友亦都要知道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啦。咁希望大家即系多啲支持花生台啦，即系或者其实都响应翻我哋自己本身，我哋都冇提好耐啦。我哋嗰个月捐计划啊，其实系咁啊。即系去翻我哋网页先，吓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咁啊，我哋嗰个 PayPal 月捐计划啊，哇！而家搞到连我哋个网页都未都好难去到喎，大佬，即系系咪又被攻击咧？系咪嗰啲咩 DDoS 咧？咁啊，即系 anyway 啦，即系大家去翻我哋网页啦，即系 join 翻我哋嗰个 subscriber 嘅月捐计划啦。咁啊，无论几多都好啦，咁就希望大家就支持下啦，咁样样。嗱，去翻先啊，又终于捞到啦。咁我哋网页。嘅左下边呢边就係有个节目付费。咁好啦咁啊即係揿落去啦咁然之后呢哎呀係啦咁大家揀返啦 ,subscribe 返啦即係其实你鍾意几多钱即係你每个月负担到几多咁就封建由人啦咁然之后你揀啱咗咁然之后 subscribe 啦係咪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咁因为就冇嘢係理所当然嘅。咁啊，希望大家网友就落力支持啦， 帮下手， 系啦， 好 ，OK。 咁啊，讲翻正经嘢啦。 好啦，正经嘢咧，就其实今日咧，咁啊全球焦点啦，系咪？咁啊，即系我见到有位朋友啦，有位做记者朋友啦，就喺度慨叹啦，唉，即系今日嘅头条就应该系咧，即系人哋全世界嘅头条都系讲紧呢一个两韩会议啊，两韩峰会啊。咁但系香港嘅头条咧，竟然荒谬到喺度讲呢个许智峰啊偷手机。咁你系咪即系其实完全系 小巫见大巫， 即系非常之 视野狭窄啊？ 视野狭窄咧，好样衰咧，系咪？咁我哋点样都要讲翻两韩会议啦。咁两韩会议咧，两韩峰会咧，喂，其实我都见到好难得有即系嗱。大家都知道呢個峰會呢其實係會舉行好耐㗎啦一定即係一早知㗎啦其實就。咁但係啊即係嘩有個畫面啊都令到我呢都幾算係幾感動㗎其實。咁不如去段片睇下啦其實係。伸咗條身。啱啱 send 咗過嚟㗎係啦。咁好啦搵先。唉 你噏兩句先啦， 咁啊，即係你見到啦，其實我覺得即係嗱，其實係闊別咗65年啊，其實係兩韓嘅首腦領袖係可以相視而笑，係嘛？哇！即係你叫兩國領袖咧，好，我哋去片睇下先。 兩韓領袖簽署宣言，尋求結束韓戰，確認無核化。兩韓領袖下晝喺和平之家外召開聯合記者會，簽署板門店宣言後發言。表示尋求結束韓戰，確定無核化目標。其實文在寅同金正恩較早前下晝先去軍事分界線直樹，雙方分別用嚟自南韓濟州漢拿山同北韓長白山嘅泥土，栽種呢棵1953年開始種嘅松樹上，紀念雙方當年簽訂韓戰停戰協定，兼且幫寫住種下和平與繁榮嘅石碑揭幕。后来去了徒步桥散步倾谈，有讲有笑， 大约半个钟头后开始次轮会谈。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在当地时间下午六点十五分抵达板门店出席晚宴，文在人夫人金正淑亦有出席。 咁啊，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其实今朝早咧，呢一个金正恩咧跨越呢一个三八线咧，嗰个画面咧系更加，即系嗰个画面嗰种即系触动性啊，或者个感染力咧好强嘅。第一就系、是、喂，你两个好似好朋友咁样。一見如故，咁、啊， 德敵國嚟嘅， 笑意盈盈，咁啊，你都雖然係未簽嗰個和約啦，係咪？咁但係咧，即係而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啦。你通常你見到兩國領袖咧，一定會有啲叫做係嗰啲翻譯員喺後面噶嘛，翻譯員都冇，係嘛？ 使唔使啊？ 即係需要，當然係唔需要啦。咁就係其實嗰個感覺就係、是、喂呢。喂，本身就真係好似兩兄弟咁喎，成個感覺係由呢個三八線，跟住傾到嗰條橋上面，係咪？甚至乎你公開對話，其實都可以俾你即係喺條橋裏面個私下對話咧，都可以俾你公開 個關係係在於兩韓而家呢個狀況，佢哋呢個會面都各自攞到佢哋需要嘅嘢啊嘛。 咁當然佢嗰個 foundation 一早有啦。 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喂，南韓喂，即係自從朴槿惠即係落咗台，喂，即係南韓政府係需要一個勝利一個 project 去到重建翻即係人民對政府嘅信任嘅時候，喂呢喂即係金仔主動過嚟，喂對佢嚟講，喂真係有賺冇賠喎呢一樣嘢。 唔係同埋你如果除此以外咧，就係話因為成個國家因為朴槿惠嗰件醜聞咧，係需要有一個即係方向之外咧。其實你有冇發現咧？就係、是、通常咧，左翼嘅領袖，包括當年嘅金大中， 陽光 政策，包括而家嘅文在人，同埋早前跳樓即係跳崖死嗰、那個 盧寶遠， 盧寶遠係。 其實佢哋係對北韓嗰種咧嘅策略同埋態度咧，係比較開明啲。反而咧係右翼嘅政策， 即係左交係包容性強啲咯，係啊。 右翼。不嬲由呢、這個即係撲乜撲物， 唔係李承晚撲正熙開始已經係咁樣㗎啦。 嗰啲咧就比較強硬嘅。嗱，你睇到今次嘅就係、是、真係左交由呢個陽光政策，我哋第一次識嘅就係金大中啊嘛。到而家文在人嘅進一步嘅行動，或者繼承即係佢師傅即係呢個盧武院嘅一個行動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你可以反映到就係、是、成個即係韓國。在呢一個問題上邊咧，左翼嘅政黨咧真係包容好多，同埋呢一班人過去喺成個運動嘅經驗嚟講咧，佢都俾人扣帽子就係大韓民國主義噶啦，就是、想統一噶嘛，係咪？亦都唔係對即係、就是、北韓有咁大嘅旗見噶嘛，反而對即係、就是、面對嘅即係執政當局，例如呢、這個即係、就是、朴正熙啊、朴槿惠之流嗰啲，反而係更加大嘅仇怨噶。所以你今次睇到嘅佢呢一個反彈，嗱當然你話美國佬又好。北韓又好，或者南韓好，甚至乎中國，其實好似大家要做一場戲咁。由呢個核試開始，到美國佬話喐佢，到佢親自過去中國。嗱，你今次你唔好話，老共係有角色嘅，召咗肥仔金過去，跟住就 send 佢過去呢一個嘅南韓啦。佢有指示嘅。嗱，嗰陣時候我一路收到個 message 都話啦，美國佬喺呢個問題上邊。其實佢真係即係得兩個選擇嘅啫，冇第三個選擇。一係打，一係就唔打，最好就唔打。 係冇可能要打啊，大佬！ 打完之後，我都講過好多次，喂，邊個執佢嗰個手尾啊？大鑊過東德，大鑊過東德啊！東德已經係成個東歐嘅陣營裏面係經濟發展最好嘅地方，都搞足二十年啦，德國佬。而德國人嘅確實係左膠大愛好多，幫你喺度頂。好啦，喺咁嘅局勢裏面，美國佬逼老共，老共就逼肥仔金，肥仔金亦都係借呢個機會，係嚟攞多啲即係援助啫。 唔係，但問題喺金仔嘅角度嚟講，首先昌平奧運嗰度佢已經賺咗一個明星，佢係一個開明派喺度啊嘛。咁佢利用呢一個印象，然後再搞兩韓峰會。喂，你雖然你話之前佢就走去主動訪問習近平啊，但如果你再睇翻，喂佢同文在人嗰個玩法，喂。 即係而家係連無核化呢一樣嘢都 declare 埋嘅話，其實某程度上佢係逆咗習近平意喎，因為無核化呢一樣嘢按道理係習近平主動提出先至可以做啊嘛。 咪所以咪一路按翻嗰陣時候個邏輯，就係美國佬一定要焗住老共，嗱呢個係你條僆嚟，你同我搞掂佢。 但另一個角度去看，其實亦都係話，喂，習近平控制金仔的能力是越來越低 的，一定是啦，即係同過去的金日成或者金正日的年代話曬都是有啲交情，而家呢一個都唔知佢開咩牌，所以咧今次你因為美國佬焗佢，佢就走去做肥仔，而肥仔都計咗條數，你唔可以淨係講外因，佢都覺得自己岌岌可危。嗱，我覺得佢係爛仔嚟嘅。佢搞嗰啲咩核試嗰啲嘢咧，其實都係想拗水嘅啫，係咪？即係想你即係老共唔好再停啦，係嘛？即係美國佬亦都要放我一馬。 唔係佢啱啱上台嗰陣時殺咗自己高長張成澤嗰下，你點知咩事 咧？你估佢真係冇做一個嘅所謂嘅 SWOT analysis 啊？即係所謂 strength of weakness 啊、opportunity 啊、threat 你個分析啊 ？Pros and cons 咯， 係嘛？佢一定係計過呢條數嘅。喂，佢試嗰幾下，喂，突然間一個屈美十。去做戏咁，系嘛？系真系好似剧情咁，咁快地搞得点？基本上，我觉得如果金仔觉得自己喺内部权力系好稳嘅时候，佢梗系可以咁啦。因为如果你俾咁多个国家局，日本又好，南韩又好，南韩就真系惊到岌岌震，系嘛？首尔你两嘢。你十個飛彈都係渣嘅，大佬，你有一兩個中我都死啦，大佬，我成個經濟崩潰噶咯喎。美國佬又唔知點樣撐你，中國人都撳你唔住嘅時候，真係開戰就好大鑊。 咁啊，所以咧， 所以而家個結果就係大家都好 happy 嘅，各取所需嘅，又簽訂和平協議，65年嚟都未試過，係嘛？ 咁啊， 佢老豆佢阿爺都搞唔掂。系嘛？ 唔系佢阿爷同埋佢老豆系因为试呢一个核子武器作为呢一个嘅最后外交谈判手段，所以一直以嚟都唔肯放弃啊嘛。咁所以你见到今次点解咁大嘅突破，就系因为佢哋即系金仔自动讲紧呢个无核朝鲜无核化。 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佢自己嘅权力都唔稳。如果你解決唔到佢嘅經濟同民生嘅內部嘅問題嘅話， 唔係呢個。如果你大家仲記得咧，舊年年底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有一個日本記者就喺度話啦，其實而家咧，即係呢一個時間已經唔喺北韓入邊啦。第一就係嗰個叫做係啦，即係。已經係有政變危機添啊！嗰陣時嘅政變危機咧，佢就話啦，其實第一嗰、那個叫做係制裁咧，就已經係起緊作用噶啦。其實係咁，你點解即係嗰、那個核試咧已經嗰、那個次數已經開始少咧？就係因為其實你已經開始冇資源啊嘛，俾人圍困緊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你而家見到佢而家佢主動去揾中國又好啊，佢其實唔係淨止揾中國同埋美國噶，佢揾埋俄國噶。俄國佢甚至乎佢有啲即係官媒走出嚟講咧，喺呢一個即係。見呢一個韓國之前呢，係金正恩呢其實係有內線係揾呢一個俄國嗰方面，就喺關鍵時刻呢尋求佢哋嘅支持。咁所以金仔呢，喂大佬梗係食四方飯啦，其實點會淨係靠晒你習近平呀，都係互相利用嘅啫。咁而最重要嘅原因呢，其實你見到大陸呢，其實你見到今次嘅兩韓峰會之前呢，或者兩韓峰會期間呢，其實大陸都係幾酸嘅。第一就係話啦，點解你會即係會有咁決心係去棄核呢？唔係因為咧你主動棄核，就係、是、因為咧其實你成個風溪你嗰個核試驗場咧就 都係搞唔掂咯。 唔係啊，佢已經係原來咧佢嚴重崩塌啊。 唔係咯， 你隨時仲有大規模核泄漏輻射啊。咁除咗除此之外咧。就係話呢個《人民日報》咧都有文章喺度講啦，嚇、啊、你之後你和談之後係咪想搞改革開放又咁容易咩？唔係，咁就主要原因就係話啦， 因為金正恩佢自己本身都已經喺平壤嗰度咧就搞緊咩個體户嗰啲咁嘅實驗㗎、啊，有人係去北韓旅行翻到嚟係講緊，喂北韓其實平壤呢一個咁大嘅主題工業園咧，其實人民內部經營咧係一點一滴咁樣真係改變嘅。啊 咁其实平壤不嬲，相对于佢自己周边嘅其他地区嚟讲咧，佢系富庶好多啦。当然系 争好远 啊，即系争好远啦。 但系都要咁样啊，讲紧吓。 咪所以今次佢刚刚好嘅， 系啱啱好。 即系第一，佢又俾面老共，系嘛？你今次呢一个嘅破冰之旅，系嘛？大家即系称兄道弟 啊。 你係先去咗北京先 啊？啊，計算得好精準嘅， 係咪？喺亦都俾面埋，即係阿 Donald Trump。 係。 喂 ，Donald Trump 近排好威㗎，即係你唔嗱、啊、我就最近因為離開咗香港幾日咧、 啊， 就唯有就睇 CNN 啦、 啊。 喂 ，CNN 係全部都係講佢啲醜聞嘅，但係咧。在我哋一翻到嚟香港或者喺國際新聞咧，你有冇發覺咧 ？Donald Trump 咧，你冇開霍士 喺幾鍋裏邊咧，其實都 攞翻啲分翻嚟， 攞翻曬分。第一，你喺對付老共嘅戰線上邊；第二，喺處理北韓呢個問題上邊，全部係喺外交形象上邊咧，全部贏曬嘅。喂，你打到老共係落水狗咁喎，博鰲論壇即刻轉態，跟住嚟一個中興事件。跟住連華為都玩埋，勤債嘅喎。今次對 Donald Trump 嚟講，因為你講外交嘅時候，一定要講翻即係內部嘅政治嘅考慮。Donald Trump 今次咧係醒，係俾人耳目一新嘅感覺咧。喂，原來佢處理外交，你唔好以為佢縮下縮下、癲下癲下喎，佢有啲板斧喎，係嘛？雖然你平時喺度寫 Twitter 成個癲佬咁，你唔好當佢嗰啲係癲喎。喂，你谂下，肥仔金俾佢搞到贴贴服服，系嘛？佢都系靠老共攞压力啫嘛，逼全世界啲友制裁佢啫嘛。如果唔系，佢点肥仔金点会 back down 啫？ back down 咁快啫。Donald Trump 咧，佢同即系佢好强调佢自己同前任嘅美国总统唔同一样嘢咧，就系、是、前任嘅总统好容易咧，俾中国啊又好啊，俾北韩又好啊，甚至乎 ISIS 啊， 牵制住啊嘛。 咁容易呃 Q 到你啦，其實你哋蠢啫，講真嚇，我就唔會怪佢哋嘅，係因為我哋自己咧，嗰出嗰啲總統咧係零舍蠢嘅，又都中意計算啦，係咪？咁所以咧，即係我同佢哋唔同嘅。第一，即 係佢有個好處， 佢嘅談判策略咧，佢唔會話淨係聽你口頭承諾，佢一定要你咧，即係作出一啲即係其實實質性嘅一啲承諾。 所以咧，你唔好 係做到嘢出嚟， 你唔好話佢 啊， 佢不按咧過去美國嘅外交嘅系統嘅牌理出牌咧。反而咧係掂喎，你諗下今嗱我唔敢講長遠係會唔會再發生呢個問題，但係起碼短期裏面一兩年裏面喺個任期裏面第一個任期裏面起碼北韓嘅問題解決咗，喺老共嘅問題上面我成日俾佢喺度即係 食住上 食住上。 其實我懷疑咧，佢可能佢以前早年佢做商人嘅時候咧， 就係咁打個手法咯。 大陸經商嘅經驗咧，其實係即係令到佢有咁樣嘅做法。 喂，大佬啊， 大陸就好中意好 bluffing 啊，吹水啊，飲酒嘅時候啊，乜都應承你啊嘛，大佬啊， 到時到後先交你啊嘛， 佢、 啊、 走數， 佢嘅談判經驗 啊， 佢啲玩慣呢啲收購合併嗰啲咁嘅經驗咧。其實係一套用喺政治度咧，都唔係話唔得㗎。即係話説回來， 商人從政咧，我哋唯一一個失敗例子咧。 喂，你唔知啊？一條友啊，我嗰時候聽嗰條友即係講 negotiation， 佢有一個一條友咧，係經常都拍桌走人嘅， 係嘛？四方啊，你講 唔係？鋪鋪嘅談判都係拍桌走人嘅，就係點解佢俾個警告你，就話俾你聽咧，我可以拉到㗎。 系啊，其实你 铺铺都系噶。 当 然你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大家要有唔同嘅策略，或者对住唔同人有唔同嘅策略。但系 Donald Trump， 你唔好笑佢啊！佢玩咗咁多年咧，系有计噶。 系啊，我知系。咁我而家佢就系对住北韩就系咁样啫嘛。 唔系，同埋你以为佢系不按牌理出牌，佢就系玩呢啲脱离咗你传统以往嘅外交政策嘅情况之下。你同你玩， 唔即係等於咧，其實佢而家佢同呢一個習近平交手咧，其實係令到習近平好危險啊！危險嗰樣嘢咧，就在於佢一邊喺度砌你，一邊咧就喺度同你扮 friend。 危咩險？係咪見風你口啊？危險啫！ 即係唔係啊？呢樣嘢咧，係令到習近平咧係好容易咧有一啲政敵咧有口實喂，大佬點解同你咁 friend 啊？佢又可以咁樣打你？喂，你係咪同佢私通啊？即係如果。即係仲有政敵啊，仲喺度嘅話咧，其實可以用呢樣嘢咧係搞鳩佢嘅，其實係係嘛？你係咪漢奸啊？ 不過我自己嘅估計係咁嘅，即係就算喺中美嗰個貿易衝突裏邊咧，最後都係會講點數 嚇，梗係會呢、這個會。 而家開頭呢個階段所謂嘅貿易嘅衝突裏邊咧，即係大家啲牌咧就不斷喺度出。 但始终咧，对两个地方嘅经济利益嚟讲咧，一定系讲掂数嘅。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系体现到咧 Donald Trump 咧，就喺过往嘅弱势里边，或者过往咧，即系咁多贸易逆差里边咧，佢挽回翻几板嘅，起码都。 唔係，同埋佢係要中國真真正正守開放市場遊戲規則 啊！即係你開放市場，你講到而家，你話中興同埋華為啦，即係接連住成個貿易戰咧，一套咁嘅組合拳啦。 喂，嚴格嚟講，呢個唔係貿易戰嚟㗎，呢個係因為美國佬捉到你違反協議在先啊嘛。 當然係啦，即係其實你如果你話睇遠啲，你講係即係成件事係一件事嚟嘅，可以話即係其實成個所謂貿易戰咧，其實係由何志平事件已經開始咗嚟，就係、 是。係啊，咁。你估佢一早唔知咩？ 何志平其實一個罪名 嚟。你估嗰個真係俾佢單單係捉過，其實捉咗好耐㗎啦。 即係真係幾時用啫嘛？嗱，政治操作就係咁啦。即係呢個等於咧， 我需要嘅時候我就攞出嚟打你嘅啫。 呢個咪似我哋香港 ICAC 咯？點樣對付啲政敵啊？ 冇需要嘅時候就繼續擺喺度。 係啊， 係嘛？你估佢嘅情報佢唔知啊？可能一早啊，成個嗰、那個國務院嘅系統啊，已經有曬呢啲嘢喺度。 你知唔知佢？ 不過你奧巴馬嗰個時候就唔想用呢啲咁嘅招數嚟對付。 佢而家玩鳩到你啦！你成個華為真係騰騰震，大佬你幾撚驚？喂，你華為而家係用到 FBI 嚟搞鳩你，有刑事成分，嗰、那個後果係好撚嚴重。即係當然啦，你而家你華為仲喺度即係牙刷刷仔度話，我哋唔係中興，我哋咧即係有自己研發嘅一啲晶片，係嘛叫麒麟啊嘛，係咪啊？喂，咁但係。而家唔係話即係你有晶片就可以即係可以僥倖咁樣生存到，因為如果你搞你手機嘅話咧，其實你嗰個 Google 咧都可以繼續即係可以停支持你嘅，都可以停同你合作嘅。咁變咗你就算你有自己晶片嘅話，你冇自己嘅作業系統咧，你都唔使只賣手機。而中興同埋華為係 account for 成個深圳 10% 嘅 GDP 嘅大佬，所以你見到你根本上你對於成個中國嗰個叫高新產業嚟講咧。其實你唔係淨止休克，淨係掉緊鹽水嘅，一直成係。 但問題你呢啲咁嘅高新產業，亦都係連接住佢嘅軍工噶嘛。 係啊。 喂，咁所以你即係你見到 而家搞5G 啊嘛，你5G 霸業啊嘛。 唔係而家唔係5G 霸業咁簡單，而係你習近平當你 declare 一帶一路嗰 刻，佢 周圍走去同插旗啊嘛，佢係斯里蘭卡搞軍港啊嘛。 你就係搞通訊 係咯。係啊，跟住再嚟嘅就阿魯阿土嗰邊，亦都走去搞軍港啊嘛。喂，即係我喺。即係再問翻頭先阿土講得好啱啊！喂，佢話：喂，而家喂點解而家一次過攞翻曬啲嘢出嚟？喂，係因為你而家越插旗啊，插得越嚟越串啊嘛，大佬。 仲要走 你挑真真正正挑戰緊美國嘅即係主導嘅貿易路線。 所以咧，你頭先講開即係左交民在人咧，你就會發現咧，就係對住老共咧，如果你用奧巴馬式嘅外交政策咧，就係輸曬。 嗯。 Donald Trump 呢種嘅右翼民粹，再加商家佬嘅談判策略，同埋不按牌理出牌，表面上係不按牌理出牌，我要澄清下，但其實佢係有計算嘅。你諗下佢兩鑊嘢前後，大家以為好大鑊，差唔多係即係貿易戰，即、就、係、是、打到互殘嘅階段。其實我估唔係我估，我推算，我都敢評估就係咧，一定傾得掂數。 唔係，即係 不過喺個過程裏面咧，老共就一定蝕㗎啦。即係以前就賺得太多，即係而家又蝕翻少少出去。跟住韓國仔嗰度，兩邊起碼相安無事兩三年，話俾你聽。如果而家咁嘅走勢就咁啱好啦。嗱，去到四年嘅總統任期之後，剛剛要連任嘅時候， 其實佢而家 呢啲就係 唔 係？ 如果你 呢啲就係佢嘅籌碼啦。 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鄭教授一殼花生嘅話咧，咁佢鄭教授都講過，喂，其實即係你講大家講緊 Donald Trump 嘅不按牌你出牌，唔係不按牌你出牌，佢只不過嗰種叫 有 logic 㗎， 叫現實主義，即係大家咧就放棄嗰啲咩民主、自由、人權嗰啲咁嘅嘢啦，直接係國與國之間嘅利益，直接講緊每個國家佢應該擔當啲咩角色。 所以有時你話。民主党嘅外交政策，确实有时咧就学你话斋，讲呢啲咩人道主义啊、人权啊、民主嘅外交咧，似乎搞唔掂嘅。即系你呢啲嘢系好 high 生地，好有道德高地， 攞选票用 嘅 完全。 即系攞到搞到咧，你中国咧喺全世界人面前好似一个唔文明嘅地方咁样。但系咧计翻条数，你搞呢啲嘢冇 Donald Trump 两下发癫。系嘛？就展开呢个贸易战咧，系咁能够咧，系实际地咧，系影响到中国。 唔係，我估咧就即係呢個其實係好可能係喺即係大陸喺美國咧嗰種嗰種瘋狂收買嘅。其實講真，其實大陸美國喺大陸喺美國咧，其實幾多 lobby 型嘅即係一啲咁嘅利益團體喺度啊，其實幾成功嘅。即係如果你講嗰個種嗰種資金實力咧，喺美國嚟講咧，其實佢係之前佢又收買過一啲，即係佢當然佢好多孔子學院啦。 咪所以美國而家咪玩翻你轉頭咯， 又捐錢俾大陸大學啦。其實係嘛，董建華嗰個基金係咪？ 咪係啊，咪就係講緊呢個 UTA 啊嘛 ，University of Texas in Austin 嗰邊就係 FBI 阻止董建華就捐錢過去嗰度搞呢個孔子學院啊嘛。咪咁同時間一樣嘢就係話，喂佢美國都有反文化上面反擊，咪就係話，喂資助你澳洲學者就走去寫一本叫 Silent Invasion 嘅書，話俾你大陸佬聽，喂你玩得太串咯。即係你嘅侵略係越嚟越走上台面啊嘛。咁同時間就係話，喂兩韓達成協議嘅時候，喂咁你金仔講緊嗰個方向，你都係慢慢係偏離習近平㗎啦。 你記唔記得習近平訪問中國嘅時候？時代周刊雜誌 訪問中國， 即係Donald Trump訪問呢個中國嘅時候，時代周刊係點寫嘅方面？ 赢了咯 ，China won，China won。其实佢系内部制造紧个民意去对抗老共。 唔系，即系呢个。 你谂下，我收到唔少嘅信息就话，点解佢去嘅时候好 OK 嘅，讲啲内容好 friend 底嘅。系嘛？ 即系所以点解习近平咧？ 认个矮仔咁滞噶。 唔系，其实学咗英国嗰套啊，习近平去到呢一个英国白金汉宫嗰阵时咧，就即系最高规格接待。但系问题咧，人哋就系制造舆论，就攻翻你转头，就等你攞着数，就唔会攞得咁尽啊嘛。 即系所以习近平咧，真系权力冲昏咗头脑，即系哇！你掌权掌得咁顺利，系咪？又喺国际上面咧，又搞一带一路啊，个个都 buy 你啊，又成。咁但系咧，真系佢忘记咗呢一个。邓小平嘅遗训就系呢一个咧， 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嗱呢韬光养晦呢四个字咧，最近咧又出现翻咯，就系呢个国资委咧，就去对呢个中兴写份报告嘅时候咧，喂你应该韬光养晦啊，系咪？喂你应该即系喂喺大陆做里边做啲衰格嘢，唔应该传咗去出边嘅，唔应该咁冇诚信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好怀疑，你唔系话净系话紧中兴啊，其实你成个中国都系咁啦，呢个系国家行为嚟噶嘛，系咪？你一带一路你唔系咁样咩？即系呢个系彻底嘅反省嚟嘅， 冇噶呢个礼拜咪就系话俾你听咯。而家习近平嘅春代仲赖过黄毓民。 好，今晚嘅时间差唔多。 喂，多谢一位网友叫 Jack Up E， 咁啊，即系话连环货金啊，唉， 多谢啊， 多谢多谢 佢啦，系咪？咁啊，支持土伯、啊，佢话吓， 多谢啊。 咁啊就系啦，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记得啊，咁啊，即系言论自由系有代价嘅，其实系，咁啊，即系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花生台啦，吓、啊。咁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多谢晒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